大家好，今日就是第一次第一集的首播啦，就是这个字不识读是吧，很多人都那么叫奇异档案的，很奇异的，有奇字呢等一下都会有解释的，那我费事作这么多讲法出来费阻大家时间啦。那我是谁呢？我有些人不知道，有能入来看到，那我都要自我介绍一下的，因为第一集嘛，是不是？那我叫潘发光的。是咩人嚟呢？迟啲话你知啦，好嘛。好啦，咁你见到我身边呢有一男一女㗎，男唔灵异㗎，全部都系人嚟㗎。 金童玉女。 冇呢嘢。好啦，咁今日呢我就第一集啦，首播啦，咁我讲过啊，要请一位靓女做首播嘅嘉宾主持嘅。咁呢就喺我哋面前出现咗啦，係嘛。靓唔靓先。俾掌声啊！ 咁就 好啦，咁Hayley 嘅 同 大家打个招呼啦吓。咁Hayley 我本身就系喺警讯度出现多嘅。 系啊，你系系 咯，大多数人见到我都系警讯。 但我哋今日唔系骗案，亦都唔系四月一号嗰啲咩愚人节嗰啲嘢啦，咁啊。咁喂，你呢排都忙喎，咁我真系多谢你今日撑场啦，系咪先？系啦，咁首播啊嘛，好紧要噶，呢个头炮嘅嘢。好啦。咁而家我哋介绍下我哋嘉宾先好嘛。 系。 你介绍 呢。咁我哋嘉宾呢就除咗係演员之外呢其实佢都係一个歌手嚟嘅。咁我私底下就叫佢番茄啦。咁俾佢自己介绍下佢自己啦。 大家好，我係番茄游志浩。咁我通常我而家自己做得比较多嘅我都係拍嘢多嘅。 嗯。 咁唱歌都係一个副业啫。咁我通常都係拍广告啊，有时拍电视剧啊，咁样都会有。 咦，咁你密切留意下认咗样啊，个乜头就係番茄係咪好啦，咁番茄都好多经历㗎喎，好似话。 係呀， 係啦，咁就好。 因为其实喺好无意间度倾偈讲开，因为其实我即系如果有留意我嘅人咧，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有阴阳眼嘅。咁有一次阿番茄就讲开，佢话喂，其实我都有啲嘢见到啊。咁系大家咁倾开咧，我先知原来佢系有咁多故事。 哦，系啊，我又一见到佢嗰下咧，哇吓！成个人醒晒，点解咧？哇，好邪下噶！其实因为咧，最近咧都算系有缘，最近参加个某一个饭局咧， 系 识咗佢添啊，仲系影个相添啊，系啦，咁样，咦，哇，我啲成个番茄，你好似我听到佢讲过嘅，就好似佢系咪同我讲咧，定系点咧？佢好似讲过话自己系睇到啊嗰啲嘅，感应到啊嗰啲嘅，系啊，我都记得我认到个样话，系啦，啊咁咪好嘢啦，咁啊嗱，咁样我哋讲下入正题啦，好嘛？即刻入啦，系嘛？你哋都闷噶，系嘛？我想我哋嗰啲罪疚啊，嗰啲嘢系嘛？加上嗰啲啊，后悔分界啦，好冇？嗱，咁我哋就入正题，入落番茄队，好嘛？好啦，好啦，咁我哋倾下先啦。阿Hayley， 番茄咧曾经就喺一个主题嘅公园度做嘢啦。 系。 咁而呢个主题公园，我谂有九成嘅香港人咧。都必定去过嘅， 系啦。咁其实咧，我两边都做过嘅，一个系主题公园，一个主题乐园。 O K 嗱，你分到啦，系嘛？ 今日系讲公园定乐园先？ 系讲公园嘅， 讲公园嘅。 系啦，系啊。 好啦，咁 大家自己谂下， 自己谂啦，系嘛？有啲嘢过嚟吓，明啦，系嘛？咁讲 系啊。咁因为话说咧，嗰阵时我嗰个有个叫新 Quota 嘅地方。咁就係舊正門冇咗之後，個新正門呢咁就搬咗我哋去嗰度休息啦。咁嗰、那個先講個架構啦。咁佢就係分三個地方啦。叫 G 樓啦，即係員工翻工地方啦。M 層呢就係夾咗中間啦。而 P 層呢就係啲遊客平時入嚟嗰度叫 P 啦。咁呢我哋嘅休息室就喺 M 層嘅。而 M 層呢佢嗰、那個成個地方係一個你行晒成個走廊或者入咗我哋嘅休息室嗰三間房都係冇任何一個窗嘅。係全部一個。 但係唔係地牢嚟嘅。 唔係地牢。 哇呢、這個設計咁焗嘅。 其實係如果佢個中央冷氣冇咗就。 大劑㗎。 就恭喜你啦，真係其實。一佢夾喺中間嗰層啦。咁其實未拜神之前呢都已經有人成日受傷啊可能有人喺嗰度瞓覺嘅時候比較即係休息。即係演員中間休息㗎嘛。 我想查一查你先。點解會有拜神嗰啲房入面 唔系啊，要拜神，因为一个类似唔知系拜四国定系咩， 即系嗰啲公园都信 都搞呢啲嘅。 唔系咁，虽然有外国人啫，但系始终都要跟翻中国人嘅传统，系要拜神噶嘛。咁、然后嗰阵时我讲我间房嗰个嘅嘢啦，因为要大家去谂一谂。原来嗱，佢分三间房，第一间房系镜房，镜房系俾你排练嘅地方，四边都系镜嚟嘅。 嗯、 即系入到去四边都系你噶啦，咁、然后再出嚟下一间房咧，就系、一个演员休息嘅位置，即系可以我嚟化妆啊、食饭啊、我嚟练习晒嘅地方啦、再下一间房咧，就系我嚟俾你去换衫啊、放 locker 嘅地方嘅。咁话说嗰阵时咧，我同个朋友仔咧就啱啱去完即系公司俾我哋去完个主题乐园嗰边去实测，系啦，咁就要写报告嘅， 坐底嘅， 即系 人哋都坐 攞嘢啦， 即系人哋边啲好啦。咁然后我就咁我自己就一早写完嘅，咁我朋友就即系推到好慢先至交啦，你知有啲咁嘅人嘅存在啦。咁然后咧，咁我就话，咁好啦，我嗰阵时八点几，我话不如咁啦，我话我熄住其他房嗰啲灯先啦，冇理由嘥电咁，同埋阵间走嘅时候就系我哋熄灯。好，咁我入到镜房，一开门入一入去，其实左手边就系揿熄灯噶啦。我一望左手边，想熄灯嗰下，我喺块镜嗰度望到。嗰、那个最近个走廊， 系咪即系咁望嗰度？ 反转头 ，我见到一个红色衫、长头发嘅女人。然后最恐怖系，我望到佢侧边嘅气场系红色嘅咯，即系有好似超级杀人咁。 点解会咁奇怪咧？即系望到佢有个气场系红色。 我想听埋佢嗰 个红色，因为嗰件衫咧 系红色啊嘛，系咪成套红色啊嘛？我就想睇下嗰个灯光或者嗰样嘢系会唔会影响到佢嗰个红色出嚟？ 佢嗰个灯好似而家呢啲灯咁样啫嘛， 即系普通 黄，唔知黄定系白咁 啊？我唔知道自己有冇咩灵异体质啦。咁我咧，譬如我而家望你哋咁啦，有本身系有背景噶，系嘛？咁我睇你哋个身侧边咧系有道嘢噶嘛？ 是 吧，即如果你不用细心看，如果我是现在咁都看到的嘛，细心看会变什么色我不知道啊，但是基本上都是有道嘢，但是为什么会是红色很实在呢？咁就要你继续讲埋先，我先解释的话。 咁然后我见到佢的时候，我在镜嗰度我望到佢，佢亦都望到我。而 在 呢个时候 是 佢望住我，因为佢望住我入嚟啊，原来。我一入嚟望到佢，佢望到我，我就想扮睇唔到，熄灯先。 但我想问，佢喺镜入边反，咁换言之，佢系反喺另一边嘅呢啲位啊，定系喺你隔篱啊，定咩？ 喺最尽头， 系佢贴住另一边嘅 另一块镜嗰度贴住望住咯， 系 贴住尽头啊！ 即系佢反喺左边嘅镜望到佢，即系喺右边个镜嗰度， 即系而家左边望到佢啊嘛，咁即系话佢喺对面啦， 喺右边 系啦，跟住咧， 咁然后咧。我就睇唔到啦，快熄灯啦咁样啦。咁出到去之后呢，我就行到去我朋友嗰度，我就哦喂等先镜房出嚟，我朋友就喺啱啱就嚟近攞卡房嗰个地方嗰度写嘢嘅。咁其实佢嗰个地方呢，因为演员化妆都有一个镜呢係可以望到头先我出嚟嗰个位嘅。出咗嚟我行到我朋友度，我同佢讲喂不如咁啦你做几耐写完啦、快啲写完，快啲走啦咁。之后我朋友话：，得啦，写埋先啦。咁我话唔好啦，你快少少，因为听日先写好唔好？听日先交唔系好迟啫。咁样我话：，唔好搞我咁样同我讲。咁然后咧，我再望一望嘅时候，我 feel 到有啲唔妥。我再望翻过去，嗰、那个女人已经出咗嚟，企咗喺我头先出嚟嗰个门口。 即系唔系镜啦？呢次 唔系 真实版嚟噶， 企喺镜房行出嚟嗰个位。 出，因为我对门闩咗噶啦嘛，佢就系企喺对门出边呢个位，都系咁样望住我。然后我已经是超惊，快啲走，快啲走！我不如唔好搞任何嘢，快啲走！我开始发脾气啦。 咁你个 friend 唔知嘅， 我唔 系睇佢睇唔到，但系佢突然间望住块镜望我，即系我个样，因为你突然间你冇理由一个朋友突然间咁鬼死惊，仲要快啲走，快啲走，真系发脾气啦！佢望到就好啦，快啲执嘢走啊嘛！因为点解我点解叫佢快啲执嘢走咧？因为佢出咗，我望到佢嘅时候，佢出嚟嘅时候。我真的好真系好似电影嗰啲咁，慢慢咁样移紧过嚟咯， 即系向你靠， 系慢慢移紧过嚟，我已经唔知点解望到嗰种恐惧感啊！因为我以前见到呢啲，我都唔系话太惊噶嘛， 你唔跑嘅， 抌低你个 friend， 即系见惯嘅，应该系唔惊嘅。但系呢只系咪好狰狞下，好厉下咧？ 佢 样 佢唔系个样嘅问题啊，佢系个气场，即系好似一个 有种唔好嘅感觉。 有个可能一大只佬，佢唔系想凶你噶，但系佢企喺度，你望到 哦，有种压力啊，有种气啊，系啊， 系啦， 气 场。咁然后佢就慢慢咁样过嚟嘅时候，快走，快走，快走。之后后屘我同佢走咗，快速地熄晒灯走啦。咁我同佢分开咗之后咧，喺嗰段期间突然间唔知点解个脑海咧，即系啱啱行紧马路，突然间啊，点解个人好唔开心嘅？然后我见到啲马路，突然间啊。如果冲出去被车撞会系点咧？即系我谂下，做咩谂呢啲嘢？ 撞咗嘢噶咯？ 唔知啊！突然间之后，我再继续行，然后可能有条天桥啱啱去搭巴士隧道走咧。突然间望到啲车，我突然间我企咗喺度望，我都系谂紧啊！如果跳落去，直接落去嗰个咩感觉？即系落咗去被车剪过系点嘅咧？突然间有呢啲咁嘅负面嘅嘢出现，然后嗰下我已经知道，诶，领嘢，然后我用我嘅宗教去处理，去祈祷咁样。嗰段期间要将自己嗰个磁场去整翻好咯。 啊，系啊，你咩宗教？ 我基督教啊， 基督教，但系你点睇啊？系咯，见到嘢咁。 因为 好， 系咪会念圣经嗰啲咧？ 诶，其实祈祷嘅咋？ 点啊？ 即系祈祷。 即系苏，即系远离佢，隔开佢噶嘛？ 类似可能讲嘅嘢系天父你系最好噶，我知道你嘅爱系好仁慈噶，我知道有好多嘅灵魂迷失咗喺个街度，佢都好唔知咁一大轮嘢，希望你可以帮助 超度文 嘅 呢个， 即系好似你佛教嗰啲咁样超度佢， 超度文咁可以系啦。OK， 好啦，咁我哋呢度唔讲宗教啊，唔好讲人哋咁任何宗教先，系啦，我哋唔系讨论呢啲噶，放心啲啊，放松啲。咁我哋一个继续啊， 咁但系如果系咪正常遇到灵体就已经佢会有一个唔好嘅 未必 识路俾佢， 其实未必。嗱，好多时你有冇听过人哋讲话？哎呀，我好黑啊，我好惊啊，因为点解咧？我搭紧车，嗱，佢最经典咧就系搭紧巴士，但系唔喺巴士见到嘢啊。通常都话屯门公路啊、高速公路啊、诸如此类啊，或者凌晨啊，或者咩时候啊，搭紧车，但我见到咧嗰个人咧喺度行，或者咧系半身，或者点样咩色，或者白色，或者点样长头发，跟住咧或者佢系望住架车，但系离好远啊，好远好远，但系你咁样跟住走之后，喂，我会有事啊，师傅咁样。其实我觉得冇事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架车佢都唔知望边个啦，呢个第一啦，系嘛？ 可能冇第二架车 系啦。其实因为佢个焦点系咁望嘅，咁佢不停好多车过噶嘛。咁另外就你望到佢啫，唔系佢有心望你噶嘛？未必佢不嬲都或者咁动喺度嘅啫，冇喐嘅。系你望到佢啫嘛，佢都未必知道你望到佢噶嘛，系咪啊？系啦，咁我觉得呢啲未必有嘢咯。而家你佢嗰只咧系有个指向性的。系向住佢嚟嘅， 系咯，即系直情系想俾啲唔好嘅， 系啦， 负面情绪 呢种嘢咧系有嘅， 系咪攞命嗰啲咧？ 嗱，我讲俾你啦，嗱，我哋做师傅咧就，但好多师傅认叻噶。啊！我都唔系唔认咧，同你讲。不过咧，就咧同你哋讲啦，就咧讲少少嘢你听啊。我都试过，但系我冇见到，我试过。譬如我突然间会行去一啲喂喺高处咧，咁望落去，突然间叮一声，有好冲动嘅跳落去。 有一排原因嘅， 有一排冇原因嘅，即系唔会话好唔开心啊，唔会话嗰啲嘅，冇呢啲嘢嘅。即系个人好正常嘅啫，乜都冇谂嘅。我都试过，咁我知道系嗰啲嘢。嗱，嗰啲嘢咧就系即系你讲话。讲 level 咯，可能系嘛？佢系影响你个电波，未必系已经埋晒你，但系已经影响 骚扰紧你啦。 就同我哋讲嘅报梦嘅差唔多。报梦好多时啲人系咪话好似我哋有发嗰啲人咧，话报唔到梦嘅，有啲人咁讲啊，有啲人咁讲，有啲人话报到嘅，咁啊各家各说啦。有啲话屋企贴晒符，封晒身，有晒痰，应该唔会嘅。错晒系报到嘅，系报到。其实 因为佢唔一定要入嗰间， 佢又冇入到嚟嘅。其实一个传真或者系一个 打电话， 系啊系啊，或者系视像嚟嘅，呢个系视频嚟。我试过一只灵体揾我，一个女灵体揾我咧，佢死咗好多年噶啦。咁追咗我一世，追咗我一世，佢话即系上世嘅事。但系佢话俾我听喺边度咧？佢话俾我听喺。对面嗰个山， 有冇人知道住边嘅？讲埋俾你听。啊，佢而家讲对面嗰山就系大帽山啦。咁、你估我住边？你自己谂啦。O K， 佢住对面个山，佢个山都系我个屋企个窗系望到个山嘅。咁、但系都几远啦。咁、但系个山嗰度嚟同我讲嘢，入我个梦，话俾我听咩事？咁佢冇入到嚟啊。其实佢打通到个电话咯，你可以咁讲咯。嗱，咁我哋听下翻，跟住点啊？你点啊？ 即系头先， 即系我而家我答咗希尼呢个问题就系话佢我哋唔一定佢系一定系而家搞到点样搞或者上身或者乜嘢，而家只系搞紧你，已经系搞紧你，系一度同你喺度影响紧你嘅脑电波，有可能有两点，一种系头先讲嘅传真，一种就系、直接入身，系两种啦。而家呢个款系。 咁你嗰次最终即系你有个好负面情绪，又话想跳落桥，又话想冲出马路去试下咁。咁最终你点样先抽离翻呢一个情绪咧？ 冇啊，因为嗰阵时我系后屘即刻好快上咗车，然后喺车度祈祷咯。 但系你即系你知道自己唔知点解入咗个负面情绪，你 系 有咁样意识嘅。 系，我系知道嘅呢、這个。 咁 所以 好似我上次咁咯，即系好似话我头先讲嗰单嘢咁咯。咁佢就又系即刻。唔系， 叮一声， 有问题， 系因为知啊自己， 即系自己仲佢仲未入晒嗰个程式咁样啦，好似我咁样，佢即系我又系咁样望落去嗰度咁，我即系叮一声，即刻念我哋自己嘅咒语或者点样，即刻嗌师公咁样，咁即刻冇晒咁样，喂。奇怪喎，即刻离开个高处先啦。 系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个习惯，即系譬如我见到灵体啦，我其实由细到大已经见到噶啦。咁有时咧，灵体系会俾一啲息怒我，即系譬如讲一啲嘢，喂，你帮我点样点样。咁我从来都有人同我讲啦，即系有啲师傅同我讲，佢就唔好同佢交感嘅。 系， 即系直情唔好理佢啦，你当听唔到啦，唔好帮佢啦，因为你冇必要同佢有嗰个交收啊，咁样嘅。 嗱，因为咧好多时咧都有啲咁嘅人，一嚟觉得自己有咗呢个特质咧，就觉得成日要 promote 自己啦，就走去同嗰啲灵界接触啦，咁啊好危险啦。另外一种就系咧做一啲嘅。类似神婆问米米米啊，嗰啲咧，我试过知道咧，有个女仔咧，以前我识嗰个女仔咧，就话佢阿妈系做呢啲嘅，佢就见唔到灵体噶嘛，佢话佢阿妈呢，佢阿妈精神病，因为佢阿妈成日同啲窗口啊、门口冇嘢嗰啲人讲紧嘢，喂，佢话佢阿妈话嗰啲嘢敲窗、啊。我咪俾咗你咯，你又你咁啊，喂喺度讲呢啲，咁喺度倾呢啲，咁佢个女喺度一路咁睇住大啊，系啊，都几激噶嘛，系啊，咁但系通常咧，逢系呢啲咧，你俾过一次佢啦，唔好交咁咧，就系、是、你俾过一次佢咧， 佢 好似系要，唔好话俾嘢啊，即系佢要求嘅嘢啦，当系话，你帮我搵个人啦，或者做啲乜嘢，做咗之后咧，佢有可能第二日有第二单嘢搵你嘅，因为知道你系 contact 到嘅，倾到嘅。系咪先？系咯，呢、這个都系问题。 所以最好就唔好交感啦。 系啦，知唔知啊？你哋唔好乱交感啊！ 交感 系啦。咁啊，番茄咁跟住你就上咗车啦。咁上咗车跟住即系祈祷啦。 嗯， 系啦，跟住祈祷啦。咁冇再会唔会再见到嗰个红衣？ 我冇再见到佢。我就算再翻去做嘢都冇。 哦，即系都仲有喺嗰个地方做嘢。 嗰阵时系，而家梗系冇啦。 咁啊，嗰个红衣人咧系一个好清楚啊，定点啊？ 佢反而真係好實體喎，嗰、那個，因為我平時以前成日見咧，一係半透明啊，一係上身，一係下身，一係得個影，但係嗰個係實體到真係你唔覺佢唔係咁有特色嘅話，你其實同一個普通人差唔多係冇分別嘅喎，係， 係啊，即係同一個普通人冇分別，咁你有冇想話喂？碌下佢， 睇唔到 啦。试下睇下佢系咪真先。 有好奇噶嘛？ 唔好奇啊，太惊啦！嗰压迫感。 我明佢讲咩嘅，因为咧，即使我自己见到鬼咁样啦，我当然知佢系鬼啦，因为气场同人都完全唔一样。先唔好讲个样，或者着嘅衫。 嗱，你有冇见过一啲嗱有啲阴阳眼嘅人咧？同我讲过咧，佢话咧，因为我又喺架 lift 入边。当时都如果讲翻系，应该系有成廿几三十年前，咁我喺大角咀某座大厦搭 lift， 嗰个时嗰个下午咧就好多人嘅，嗱咁咧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未冇嘢嘅，唔使惊，转个头翻嚟讲埋落去，搭紧 lift，OK， 嗱唔好行开啊。 转头见啦。